享受着孤单的美好， 想牵着你的手，走在罗马的街头，疯狂的想要嚼动的牛肉，去感受那种自由，像野兽般的格斗，风中矜持的邂逅，突然想在身体的大小等气球能握紧你的手。在去米兰的火车上，我看着你睡着，擅长问候的小猫无力在对我撒娇，窗外的风景像你开朗起落的名画，你却不知道，所以我一个人享受着孤单的美好，突然想牵着你的手，走在罗马的街头，想要嚼动的牛肉，去感受那种自由，像野兽般的格斗，风中矜持的邂逅，突然想在身体的大脚当气球，握紧你的手，突然想牵着你的手，走在罗马的街头，疯狂的想要嚼动感受那种自由，威尼斯浪漫的漂流，即使拥挤会是我，也要站在遗憾前说，请住进我的心中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舍不得我们就这样分离，不得已的决定，怎么可能忘记你？雨衣里两颗心是否定了情，还是你不在意？我好想抱你在怀里，说我早就爱上你。舍不得我们就这样分离，不得已的决定，后悔我没留住你。雨衣里两颗心是否定了情，还是你不在意？我好想抱你在怀里，说我早就爱上你。想起那天的雨衣，藏在最深的情意，我爱你，好好保重你自己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数十寸行到尽处，相拥的不会是你，枉费谁心机。踏进地平线万里，我碰到你，是或言与命里，决定我一失手只抱住你。其他爱情没如意，在转个角度也没法猜到，行对行错谁有分数？发现最后你要跌入我怀抱，牵手上路不需要知道，只需要及时走。在哪里找爱？但是无法与你，给与别个相识相恋这段旅途，怎叫人期待？每个抉择有谁会知道，行对行错谁有分数，发现最后你愿跌入我怀抱，牵手上路不想知更好，好不过终于找到。有拣对路，却往往便会拣错路，最重要是我们最后会来到愉快归途，不必找更好，好不过双手空兜。 黑夜白天，每一个夜晚和清晨，不知不觉奔向死亡。在穿行各种梦想不变的四季里面奔跑，虚幻的永恒不是那支离破碎的瞬间。